今日是2021年10月23日，快必被还押的第410日。今日纪念好乖啊，好快乐完街，搞掂晒日常，家人可以轻轻松松咁约埋快必嘅好朋友兼旧同事思思去探访。搬咗仓之后咧，快必放紧无定向风啊，佢哋10点钟去到荔枝角登记，都唔知会唔会撞正佢做紧运动。总之咧就随遇而安啦。佢哋10点45分已经听到叫 number 啦，睇嚟今日咧都好顺利喎。快必今日就喺5号窗，上次家人都系喺呢个窗口探快必嘅，头顶嘅风口吹到个头都晕啦。不过今日咧可能天气凉咗，风力减低咗，非常舒适。快必见到家人同思思露出灿烂嘅笑容，欢迎佢哋。家人话佢都好精神，不过有少少熊猫眼。11点快必都未做运动，可能今日11点半咯。快必话暖啲上天台做运动仲好啦，做完运动先食 lunch 又开胃啲。天气少少凉，家人同思思关心佢够唔够被冚啊？够晒啦，冚2张床单加厚被垫底，而家冇开窗。快必同家人讲，之前手脚生嘅红色粒粒已经俾万能嘅神药冬青膏 KO 咗。天气开始干燥，佢话用得润肤膏同埋润唇膏啦，叫大家都要保重身体啊。佢话自己嘅粮单咧又接近2000蚊，每到月尾咧就梗系购买零食日用品嘅时间啦。佢咧就用咗100几蚊买零食，通常月头咧就会送到嘅。佢话除咗 Edo 同埋时时食，有只柠檬夹心饼咧都唔错嘅。啱啱换季嘅时候，嗰件外套可能收得耐得滞啊，硬系有阵缩缩地、臭臭地嘅呕味感啊。但系逢星期二同五咧就换衫啦，寻日换咗件新嘅，今次啲衫咧就冇呕味啦。Thank God 啊！快必话今个星期最引人注目同埋引人发笑嘅就梗系澳洲龙虾犯国安法嘅新闻啦。难得新任嘅关长作出咁有创意同埋大胆嘅说法，打击走私龙虾就等于维护国家嘅安全。唔通啲龙虾其实系变种怪兽，定系外星人变咗做龙虾，企图入侵地球呢？总之咧，而家每个部门捉龙虾好，捉维尼泊车好，捉多咗只顶夹都好，都系维护紧国家安全噶，好正啊！思思同法必讨论，话好多人觉得国安法咧令人有啲困惑啊。法必话系噶，暂时好似得谭冠中系唯一一个代言人咁，最清楚乜嘢系港区嘅国安法噶。不过咧，其实一啲都唔需要困惑，个道理好简单嘅啫。只要当国安法系圣意，只要凡系违反圣意嘅咧，就等于违反国安法啦。因为走私龙虾就系违反圣意，所以咧咪就触犯国安法咯。是咪啊？明晒咧。咁究竟圣意系乜嘢呢？喺语言学上面嚟讲咧，就要睇下嗰个语境嘅。佢扮晒专家咁啦，梗系嗱，圣咧就即系圣上个圣，意咧就系个人意愿个意。唔逆圣意咧就唔会犯国安法。但系由于圣意成日变，所以国安法条线咧都会变嘅。咁執行聖意嘅人咧，真係唔應該跟車太貼噶。澳洲龍蝦咁好食，可能都會係聖上嘅買飛佛咧，講唔埋噶嘛。講開龍蝦咧，快必話年紀冇食過啦。不過咧，來唔來早餐咧都有龍蝦湯公仔麵噶。捉到嗰啲違反國安法嘅龍蝦，唔知係咪會遣翻去澳洲咧？天气凉咗啦，快必话睇报纸介绍食辣鸡煲，又令佢食指大动啦。船员最惨嘅就系有得睇冇得食咯，咁惨不如听翻首歌啦。今日嘅简谱古歌仔咧，原来系此际在眼里，只得你笑语体贴入味，你的言辞姿态神情，从未和我分离。快必话下个星期一咧系25号，系 Danny 仔陈百强嘅写记，佢仲话想点首《深爱着你》俾大家听。听说你在这刻想我，听说你在记起我，我也记着每刻往事，也记挂你在那儿，时日如飞。900秒好快就过去了， 快必在荔枝角任一天一天地过去，歌声虽然扰梁三日，但是此刻都要挥挥手带着笑道别了。周末了，听说大家都挂着快必，所以请大家有时间就继续写多些信给快必了，他都想跟你们做笔友的。如果还未写过信给快必，不用怕丑，快点力气纸笔写封信告诉他知你的所见所闻所想，快必等着你们的来信。来信可以寄去香港七姊妹邮政局，邮政信箱60141号。大家想寄给师叔的话，都可以寄去以上这个地址的。孭住14条文字狱空罪，诉讼之旅漫漫长路，希望大家可以同快必同行 ，subscribe 佢嘅 patron， 点点滴滴支持佢，而且多啲 share 出去。走失咗嘅朋友，快啲翻嚟啦！大家唔好唔记得，仲有喺赤柱嘅师叔啊，佢嘅 patron 都需要你哋嘅支持噶，多谢晒。